只因为你就是你。 目前来看还没有给我太大的压力可以让我熬夜，但是熬夜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一种习惯。在深夜里边，音乐对我来说很重要。

在地下铁惊醒，这座城市的旅行。 午夜，城市的喧嚣渐渐远去，我们闭上眼睛，专心倾听心里的呼吸和梦里的声音。夜歌就是你写给城市的一首诗，里面装满了你心情的汗水和最美的梦想。 专心倾听我心里面的呼吸和靠近我生命的声音，在这城市里充满各种梦境，每一个出口有不同风景，人们聊的话题下意识上低语，对我来说都好像是剧。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，想着童年事情，怀着相识频率，在某张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相遇。 你的心窝，爱很冰凉难触摸，今夜渴望自由，不止一次你哭得像一种解脱。怎么做才算朋友？当爱已爱过，如何牵手？你还习惯依赖我，一如往昔温柔，没有一次我不是认同的放手。因为心被心绑着，因为血是温的，因为我在深爱你的时候认识做朋友。 告诉我们怎么做朋友。要做朋友，有时候除了动感情，还要坚定，还要宽容。好，休息片刻，我是吴卓彤，马上回来。 也是温的，因为我在深爱你的时候认识疯狂的，因为你不堪负荷，因为梦是虚幻的，因为我们都不懂怎么做，怎么做朋友。

只是突然想依靠，也许是因为你的微笑，不需要理由，就这样爱上你。也许习惯休息的距离，也许只想放心的呼吸，也许也许不需要理由，怎么会爱上你？也许只是突然想依靠，也许是因为你的微笑，不需要理由，就这样爱上你。也许习惯休息的距离，也许只想放弃 还是算一个广告人吧，但是呢就是加班呢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，真的感觉生存压力挺大的，为了生存也好，为了理想也好，但是就说我只能是每天不停的这么的来回奔波吧，觉得愿望或者目标呢至少现在来讲我觉得有点遥远，但是接近一小步就算了实现了一部分，哪怕你往前走了一小步，总比你坐着想一步没走要强得多，只要平平安安的就足够了，这就是最大的幸福。 可是我却想到了冬天，冬天没有雪，我戒了烟，嗓子好一点，可干浑的空气还是让我很不舒服。于是我特别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，那里的雪可以放在嘴里吃，而且不会再有这样的歌声出现在我耳边。 你甜言蜜语，我不言不语，不能爱何必再强词夺理，决定权完全在于你，我不会影响你，一路沉默到底。你三心二意，我低声下气，我已经变得不像我自己，继续撑下去更没有离开你的勇气，现在还来得及。而我只有逃得几分之几，可以爱你的权利，你的呼吸，你的柔语，你的微笑，一切的一切是他的。 如何想你想到六点？ 别时刻，花突然多了，奈何时间不许可。不了你什么，只愿你能快乐，起码缘分不算太吝啬。我对你恋恋不舍，就要被距离分隔。你牵过手时热的，也是湿的。我的心恋恋不舍，舍不得又能如何？要是未来路坎坷，要记得有我等着。时间不许可，给不了你什么，只愿你能快乐，起码缘分不算太吝啬。 是一期的一首歌，就叫《恋恋不舍》，他已经告诉我此刻的心情了。一个小时，就这样在夜歌声中渐渐流淌。我是吴周彤，明夜我们再来，再坐在河边听歌，思念。静静的夜里，让我们回忆，回忆那些已经失去的美好。夜空里只有你，只有思念，是天空最耀眼的星星。 我多么想念你，当时间都失去可以投递。 这里是夜歌， 起怀念，让剧情变得狗血。深爱了多年，又何必毁了今天？都已成年，不拖不欠，浪费时间。